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吉，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怕长。 好，欢迎收听新一集嘅搏击会。咁就今日阿 Donna 就有啲事 请假， 咁就今日请一位特别嘉宾，阿 Chris 你介绍下啦。 嗱，呢个特别嘉宾啊，嗱我离身先，因为其实我同佢系朋友嚟嘅，咁样今日都系我邀请佢上嚟嘅，系啦。咁 你即刻讲呢个， 仲有啲嘢要离身嘅，咁咧嗱。咁我等啊，赵嘉贤啊，我想等佢自己咧，阵间又可以介绍下佢自己啦。咁但系我都噏两句啦。咁佢系现任嘅区议员啦， 有冇政党背景？ 有民主党嘅。OK， 即系讲得清楚啲，大家唔好 所以咧就应该都系一只乳鸽，都系即系当男喺度啊嘛，今日取代佢嘅位置，暂时 都系揾只乳鸽嚟顶嘅。 我哋呢个节目就系咁噶，有左交系咪先啊？有呢啲咁样嘅啊，啲激进嘅加埋一齐噶嘛。 我都仲话激进，我已经冚唪收晒皮啦，已经。 咁嗱，但系咧，其实赵嘉贤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身份咧，除咗本身你都系一个即系调解员之外啦，咁咧佢都系咧民主动力啊，呢个名咧可能即系近一两年大家会听得再多少少啦。 嗯， 其实咧都系一个默默耕耘嘅一个小嘅一个，我觉得几重要嘅一个组织。而事实上，小弟咧系零六年开始咧已经系加入呢个民主动力咧，到而家都十年咯，咁咧都系一路都喺入边做紧会员啊、执委啊咁样。咁但係呢赵嘉贤呢就验任嘅呢一个嘅召集人。 嗯。 ok。咁呢两年点解我哋会即係听多咗民主动力嘅名呢咁样。咁其实我哋见到其实佢哋都走咗出嚟做好多嘅实事嘅。包括咗呢实事我真啲讲错咗讲粗口添。 慢慢讲就得㗎啦。係慢慢讲。 如果 当 然你度又要矫正㗎啦。 佢又笑你啦。 咁呢就一个好重要嘅同埋而家呢个都系风头火势非常之一个紧要嘅一个嘅嘢呢就係、是、呢就係、是、做呢个民调啦。ok。咁呢个呢我諗陣間等阿嘉贤呢帮手呢自己再介绍下。我讲咗咁多啦，轮到你讲啦话。 圆满啲讲緊 少少係啦。 民主动力同呢个港大进行緊个 rolling poll 呢有乜嘢关系 係啦，同埋你介绍下民主动力究竟我哋做乜嘅先。 ok， 好。咁介绍下自己先啦，咁就好多谢 Chris 邀请我上嚟啦， Raymond 喺度啦，咁真係可惜竟然冇阿 Donna 姐阿靓女喺度，咁差啲。 你好虚伪咯咁样讲嘢就。 喺政界嚟讲佢算系靓女之一嘅。 哇，你咁样讲又真系得罪好多人。 喂，靓女之一，靓女之一， 我帮你兜唔到啊！我帮你兜唔到啊！唔好讲呢啲嘢。 政界都好多靓女 ，Donna 系其中之一。 系啦，冇错啦。 你第二 media， 你二 media 嚟跟佢嗰句咧，就有啲问题咯。 系啊，系啊。 跟住继续吓，你讲。 咁本身喺太古城嘅区议员啦，咁就由2007年当选至今，咁喺。上年年底15年選舉嘅時候，最開心嘅咩事就係、是、太古城，我係太古城西，然後太古城東呢就係、是、有我哋嘅 friend 呢就係、是、呢、這個嘅都係泛民嘅朋友呢，就阿黃振聲港大嘅前學生會會長呢，咁咪當選埋太古城東嘅區議員，就將葉柳之流踢走，咁咪成個太古城叫做話即係 光復光復， 係啦，即係呢個係我小弟做咗十年區議員呢就是、最開心嘅呢樣嘢。 會唔會而家即係會好做啲呢？ 嗱，我可以見到就話呢，因為舊時葉柳喺度呢，我哋啲支持泛民即係支持民主派嘅朋友呢係正局啲嘅，喺太古城東面嗰度呢個事。 點解呢？佢巴扎得滯定係點樣呢？ 即係覺得冇個人捏住佢哋囉，可能雖然佢哋會知道我趙嘉賢喺隔離，但係個問題佢哋都知道分咗選區呢，咁可能真係。咁、但係阿星喺度嘅時候，咁我同佢一齊做嘢，咁因為又係收驚觀立嘅師兄師弟咁樣啦，咁原來啲居民就真係哇好 active， 佢直情係佢當選之後呢，好多嗰啲即係靚太呀嗰啲咁樣啦，即係住喺太古城海景嗰啲成 佢係高大靚仔， 千幾二千萬嗰啲單位嗰啲咧，咁嗰啲靚太都哇主動走出嚟咁樣，哇依啲真係即係我冇依啲咁嘅福氣。 會唔會係即係將啲隱藏嘅黃絲都拉咗出嚟？ 絕對係， 係咪啊？ 真係犀利！ 我都幫過阿星咧去做過街站，我都覺得佢係有個 charm。雖然佢好似好靜，某點講嘢咧啊，但有時呢啲嘢咧就係殺食。 唔係佢 set 太古城呢啲應該咁樣樣嘅， 係咪啊？即係專業咯，係咯，工程師。但係有 law degree 咁樣， 公事司 law degree， 佢都係 mediator 嚟嘅。 係啊係啊，咁同埋佢嘅另一半都係律師嚟㗎嘛，係啦、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咧都即係一個好中堅嘅，即係喺同我哋呢個法律咧，甚至同我嗰個組織都係有啲淵源嘅。 咁啊，講翻民主動力啦，咁啊。 头先问过啦，民主动力同大中庭要做紧嘅嘢有冇关系咧？ 嗱，我谂要分翻清楚啦，就系中庭要博士啦，咁佢就系负责呢个香港大学。 你可以放松少少嘅，我见到你好紧张吓，咁所以你膊头可以放松少少嘅，系啦系啦 ，OK 吓嗱喂。即係佢哋港大民調、嗯、我哋邀請佢哋咧就做嗰個嘅研究啦。咁而但係咧，好坦白講，即係同觀眾聽眾都可以講就話、是，同、 嗯、 上屆立法會選舉四年前咧，好、唔同個情況就話、 是， 喂唔夠錢啊，冇乜人贊助去做一 即係上次分定好充足嘅，今次問啲啊， 今次係問到咧， 但民主動力之前都有做過呢啲嘅。 我哋有做過，咁我要講翻就我哋提名期。即係今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之前，慢慢 我哋做咗就係即係依個嘅提名期前嘅民意調查。咁、當時咧，其實就就住一啲已經即係公開咗有啲意向，佢會準備參選嗰啲嘅 potential candidate 咧，咁我哋就會擺佢落去嗰個調查嘅嗰個訪問嗰個名單當中啦。咁、然後就去就住問啲受訪者睇到佢。嗰啲支持度高低咁樣，咁、起碼有個基本認知。咁我哋係嗰陣時，我哋當然希望就話，即係我哋受到一啲支持民主嘅商界人士，譬如啊民促會個副主席啊高德禮啊等等嘅贊助，我哋就其實希望就話可以等市民大眾同埋一啲政黨或者參政人士知道咧，喂嗱個選舉 campaign 未開始之前咧。社会对你哋嗰个知名度嘅认知大概系点嘅啫？ 哦，可以称一称自己先。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调翻转头，如果系其他某啲政党去做咧。除非佢自己內部做完內部唔公開咁啊冇人知啊，但如果唔係嘅話咧，會計算佢經費噶嘛，明唔明個問題？即係所以我哋一定我唔可以淨係做泛民或者非建制，我哋做又一定要係阿 Tree 跟呢啲都要幫手做埋嘅啫， 係啦咁但係好啊 ，comprehensive 啊。嗱呢個咧，我又想講少少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直接同民主動力本身咧，其中一個好之前做緊一個好重要嘅工作係有關嘅，就係、是、一路民主動力咧，就係喺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啦，甚至去到立法會選舉咧，就係、是、做緊一啲泛民政黨之間嘅一啲協調工作嘅。 OK， 吃力不討好嗰啲嘢， 非常之吃力不討好。之前咧就係、是、即係一路啦，即係呢個博士幫手啦，即係教授啦， 鄭教授係啦， 鄭教授幫手 呢度都可以講多啲，即係我哋民主動力。今年咧，唔係嚟緊啊！17年咧就15周年嘅啦。咁、其實我哋民主動力喺02年成立嗰陣時候咧，我哋嘅發起人咧就都好多唔同人士嘅，有兄姐又有嚇，連就係、是、超雄又有嚇。咁、然後仲有最近就係喺新東突然間回歸翻嚟嗰位律師。鄭家富兄都有都係我哋嘅發起人， 都係泛民之入面有頭有面嘅人啦。 冇錯啦，嗰陣時候其實個成立個緣起咧，阿鄭遠石教授同我講就話，佢哋去一個嘅天星小輪嘅加價請願當中，就突然間就同阿何俊仁等等去傾，喂大家如果成日要有啲選區衝撞鬼打鬼唔好掂喎，不如大家即係。組合起上嚟啦，咁所以民主 動力鬼打鬼，你哋唔係鬼嚟嘅，冷靜啲， 人打人， 人打人，係係， 咁所以就成立咗啦嚇。咁嗰陣時候，咁去到現時咧，咁小弟喺2014年就開始接手做召集人呢個角色，咁、就嗰陣時候已經係泛民做呢個區選協調咧，已經係做到第四屆噶啦嚇。咁、就喺2003年啦、2007年啦、2011年咧。同埋就2015年嚇，咁2015年我都即係我坦白講，我會覺得係都叫做可以同全港市民叫做有得交代。點解咁講法呢？中聯辦千幾人編制，你啱啱2015年個區議會選舉，佢哋有成60幾個選區，佢哋自己即係自己建制嘅鬼打鬼，呢度係真係嘅。但係我哋泛民同非建制嗰陣時，啱啱雨傘運動完咗之後咧，咁係好多新興嘅組織。成立咗、我哋都同佢有一个 散兵啊，咁 系啦，散兵等等啦。咁、我哋都同佢有好多好好嘅交流沟通。所以最尾咧，我哋民主动力用我哋嗰个泛民区选联盟嘅嗰个推荐名单咧，226个名单嘅推荐者当中，嗰啲选区咧，其实得8个系有冲撞嘅啫，其他啲嘅全部系泛民非建制，得一个代表去参选，系真大个胜算。咁、换句话所讲，我哋 得即係八個人有衝撞，佢哋六十幾個選區有衝撞，咁即係我會覺得我哋民主動力嗰時啊，鄭耀錫教授啦，小弟趙嘉賢啦，再加埋我哋個即係個職員啦，喂，我三條友頂到佢哋千幾人編制，我覺得依個同到全港市民交代嘅嘢。 呢一部分咧，其實就可以問得好 juicy 嘅，不過我就唔想咁 中間，我就 focus 喺呢度啦。喂，下次有機會咧，我哋又可以揾埋啊個職員阿Vincent Lam，其實佢都係呢個花生台嘅。即係友好嚟㗎嘛， 絕對係。 係啦，咁變咗我哋其實都可以，即係其實後面有好多 佢冇女唔嚟㗎，我覺得 同埋女，佢嚟咗自然有咩㗎啦。 哦，咁、哦、樣 女郎嗰啲充女郎嘅嘢係咪先啊？ 最少都有 Donna 喺度嚇，有女嘅 、嗯，好好好嘅， 好好好， 即係係啦 ，OK， 好 OK， 好成功啊！ 所以呢個係，所以我咧嗱，所以今次呢、這個參與做呢、這個推動呢個民調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嘅。 係 咪？因為你我諗下呢個中間仲牽涉到雷動啦， 雷動係咯，係啦，嗯，雷動就民間社會就由啊戴耀廷教授所提出啦，去發起啦，係咪一定要好慢去讀佢？因為成日都將中庭要同戴耀廷喺而家，我係成日撈亂咗保存真係。咁啊，阿 Benny 阿 Benny 太咧就即係依個嘅雷動計劃，佢提倡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咁係佢其實就同我講過、就是，就係佢喺去到加拿大嗰面去， 佢都有上過呢個 係啦，係 聰明了解過好多呢、這個差唔多成個。咁多個代表都有上過嚟 ，Benny 兩三次㗎喇， 係咪 ？OK， 係啦。咁我諗即係詳細唔需要講啦，但係就佢哋即係好希望就做到真係由民間嘅智慧去做到配票呢個策略。 嗯、 OK， 呢個清楚嘅。咁、嗯、但係我都即係作為民主動力咧，我真係要都有講下就係傳統政黨咧，會有少少 hesitation， 好正常。原因就話不嬲就係話大家盡曬力去做，然後個結果出嚟。 嗯， 但係今次嚟講唔係，有可能去到最尾咧，我盡曬力都好，其實原來我唔可以按翻舊陣時個章法去評估我個選情。嗯、原因就係話，原來有一啲嘅策略性選民會根據咗一啲公民社會嘅睇法，再佢哋再重新思考，然後去更改咗、那個、 所謂叫配票 係啦，係依、這個就係投票嘅意向。咁樣咧就變咗，即係好坦白講，你即係選票再重整。 嗯。 咁對於即係某啲政黨嚟講咧，就即係會覺得對呢個嘅做法係有保留，因為新鮮事情喺香港咁多年嘅選舉，呢、這個都事實。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就話係，當大家面對一個強權嘅打壓底下，中聯辦同埋佢哋建制咁多個組織擺明喺後面就係配票，仲有乜乜研究咩會？ 嗯， 選舉投票日嗰日就喺度做 exit poll， 嗰啲數據。吹根嗰啲都已經講得好明啦，擺明就係佢哋有個 centre， 我都識有啲建制嗰啲即係人士同我講，有成個 centre 儲齊曬啲資料，知道要點然後嗱，喂你依區嗰啲俾邊個人嘅，佢哋會做到咁嘅效果。 想象咧就好似一個美國太空總署嗰啲嘅中心， 係啦，冇錯啦， 大電腦喺度咁樣。 係啦，真係即係個屏幕顯示點樣，原來咁做法，即係嗰啲係 我成日都想象係咁樣。 咁所以個問題，你當喂佢係擺到明窗明碌明都明窗係咁樣，但係個問題現行嘅法例各方面就算即係有人去舉報或者咩。有都當冇㗎啦，你睇到而家好坦白講，你經過嗰個嘅確認書嗰下之後，香港選管會嗰個嘅中立性公信力，大家我諗大家都唔使講， 起碼要質疑啦， 係啦，一定會已經唔會話100%信曬佢㗎啦。咁、所以呢，你會睇到建制根本已經不嬲做緊嘢嘅時候，咁我哋作為非建制，作為泛民，冇可能係就咁坐以待斃。 好啦，咁不如試下我問下你啦。你哋邀請香港大學做呢個 polling 幾時開始嘅？ 嗱，我哋就頭先講啦，本身就係分咗兩個階段嘅， 一個階段就報名之前，一個階段報名之後。O K， 冇錯啦。 咁報名之後開始咗，其實你哋第一階段係幾時收到中庭耀第一個 report 嘅呢？ 我哋呢其实嗱佢系嗰个佢个 rolling poll， 嗱我都要解释少少呢，就系本身我哋嗰阵时个美好的计划呢、就系同佢哋即系港大文研中庭耀博士嗰面去傾呢，就系、是、嗱第一嚿做完呢，我哋第二嚿呢就希望系独立于佢哋嗰个嘅 rolling poll， 恒常做嗰个 rolling poll。就希望可以就啲 sampling 咧就可以即係獨立分出嚟嘅。本身係咁嘅， 我清楚少少，我唔係好明。 OK， 你意思係第一嚿嘅意思係咩？即係報名之前嗰 嚿。報名之前嗰嚿咧，佢係獨立做出嚟啦。 OK， 但係佢因為恆常地佢都係喺選舉當中有 rolling poll， 係年年都有做嘅。 咁我哋嗰時嘅希望咧就話我哋係可以喺即係提依、這個 以外再 係啦，冇錯係咁樣嘅，本身係咁樣。咁但係咧， 哦 ，OK， 明啊，即係希望分清楚， okay. 因為佢 rolling poll 不嬲個 sample 係少啊嘛，就只可以 rolling poll 其實個角色 即系嗱，我市正啲讲，原诶、okay. 如果中庭要不嬲都做紧一个 polling 噶啦，问题就系话你想邀请香港大学做个 an other 嘅一个 polling， 就可以因为佢哋原先自己做嗰个咧 sample 就比较少，于是你哋希望你哋自己邀请佢做，可能有啲经费赞助嘅时候咧，希望你个 polling 就做得好啲。 系啦，冇错，个因为多个 sampling 多嘅时候，个精准度 多咧， 明白。 同都系翻咧，就系话喺香港岛会有1000个 sample， 系 九龙东、九龙西就800个 sample， 然后就新界东、新界西就各1200个 sample。 嗯， 咁样就即系按翻嗰个选区佢哋嗰个地域上大使，佢哋即系港大文研就调整咗系咁嘅数字。咁总共加埋咧，就一定要超过超过5000个 sample 嘅成个。 差唔多系10倍 嘅。冇错， 你原先讲嘅就系话原本就系两别系即系两嚿系唔同噶啦。 系啦。 咁而家我哋喺新闻睇到嗰嚿究竟系咩嚟嘅咧？ 嗱，呢个咧就又 technical 嚟， 又古仔讲啊，就原来最后咧。就佢哋準備個 roaming 開始之前到嘅個零禮拜呢，去同我傾個簽合約呢，就都佢哋都知道原來係其他就住個 roaming pool 嘅佢哋嗰個贊助機構呢太少，同埋係資源係唔夠我哋民主動力嗰嚿多，所以佢變咗呢，佢嘅人事調整呢，佢根本係要將我哋民主動力本身希望做到嘅效果呢，係擺埋落去個 rolling poll 裏面，佢哋先可以啟動到成 team 人去做呢個立法會選舉嘅調查。 即係其實咁佢騎劫咗你咯， 其實資源都係得咁多㗎啦，基本上係咪？ 咁佢 即係我簡單講句，你唔俾嗰嚿 subsidize 佢，佢就自己一嚿做唔成。所以你將近同佢簽約咧，佢就好坦白咁同你講啦，就係話：喂，阿趙生，喂，你唔俾我嗰嚿錢咧，我自己一搞唔掂啦，不如咁啦。我两嚿加埋一嚿，嗱，你本来俾个钱咧，可能你 expect 就可能做呢个 portion 嘅嘢啫。咁而家我同你一齐做呢一个嘢，咪大咗啊？咁你嗰嚿钱系咪抵咗啊？系咪制咗啊？大家嗱，我哋合作非常之无往而不利啊！ 然后第二有佢有多个 offer 就，所以咧就系 rolling pool 一开始嘅时候嗰啲 data 咧，你哋都会有份可以睇到啦，咁样。 哦，即系咁样，即系因为你哋 sponsor 嘅关系咧，你哋就早收三日风就梗噶啦。 我睇下钟博士嘅样子又唔似咁识做生意喎，真系。 喂，咁你啊以为啦，唉，真系。 咁 now 嗰个啊，或者系 cable 嗰个有啲咩唔同咧？同你嗰个 嗱个情况就即因为咁嘅关系咧，所以你要见到我哋民主动力喺嗰个 rolling pool 由一个佢由7月30号开始啊，31号开始去做去滚动到5日之后，就喺第6日咧就可以好似系8月。4号左右就开始发放嘅，咁点解嗰阵时我哋民主动力唔会特别去，即系好似同其他传媒去，即系一齐早啲公布咧？原因就系话，我坦白讲系一个道德问题嘅，就系话，其实我哋民主动力最重要系最尾嗰个零礼拜嗰12日。 明白 投票日之前嗰个嘅数据嘛，咁呢一啲其实其他嘅传媒佢哋一齐去夹粉，即系有啲钱啦，佢哋啲钱夹埋唔够我哋民主动力多，咁所以咁但系个问题佢哋做呢个先嘅，咁我哋唔想抢咗 credit 咁解啦， 即系老板嚟计就有啲新闻机构啦 ，Now 啊 ，Cable 啊嗰啲啦，咁另外一个就系你啦。你哋啦，組織啦， 同埋零一啦，零一系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想搶佢哋，咁咪又等佢哋傳媒公布，咁但係咧，當開頭嗰陣時候就好多傳媒都唔識解讀啦，喂，點解 now 個數據係咁，點解 cable 個數據，喂一樣個調查點解會數據唔同咧？就因為佢係出咗咧係一個個 percentage 係有兩個計法，一係就話計埋有嗰啲未受訪者未有決定嘅 percentage，另一個計法就話我撇除咗嗰啲就係我未考慮點頭髮唔知道嗰啲嘅sample 之後，我淨係計 confidence sample 就係嗰一扎已經決定咗投邊個人嘅嗰度嘅。 我理解一下就係話你訪問咗10個人，有6個人即係就決定咗投邊個噶啦。咁如果有兩個人係表達咗清晰意願嘅投咗邊個嘅話咧，咁兩個人就佔咗六個人回應咗嘅就係三分一。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嗰個 percentage 就三分一啦。係 啦，冇錯。 咁如果你計埋四個未決定投票過去咧，佢只係20%嘅啫。 冇錯啦，就係咁解。 O K， 咁所以咧就嗰陣時一開頭咧就好多傳媒朋友都有問我，喂點解？趙基人點解咁樣？咁我都要問一步步解釋俾佢聽，因為咧佢哋傳媒都有陣時要講快。 而家 consolidate 咗未㗎？其實。 其实都佢哋都系用緊呢种做法，有一啲就系淨系讲佢嗰个冇撇除未回应嘅受访者啦，有啲都系继续讲系撇除咗未回应嘅受访者之后嗰扎，咁所以嗰个数据有阵时有啲去到20几%嘅支持度，点解但系另一个传媒机构讲就可能系佢得10% 89% 支持度咧，就係、是、有呢個嘅。 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俾即係市民睇落去，即係要混亂㗎。 嗱，好坦白講，對於我哋嚟講，個數據咧係最好就肯話俾市民聽，係有幾多嘅 實數， 實數係我係未決定嘅嗰個人數、 嗯， 因為市民都要知道其實有邊啲人係其實未決定，可能包括佢自己或者佢未包括佢。如果佢要考慮策略性投票各方面，其實當然要清楚個 whole picture， 明白 俾嗰個市民去決定咁，呢、這個肯定係。咁所以我哋民主動力，我哋咧就我哋嗰個 poll 咧，其實就係喺8月21號啱啱即係尋日星期日咧就開始啦。咁我哋就會至到去9月1號。咁 唔係 ，sorry 呢句跟唔到，你講多次呢、okay, 句。 我哋民主動力喺即係我哋嗰個 poll 咧就會喺8月21號開始至到9月1號。喺呢12日裡面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都係我哋都係 part of 佢嗰個滾動民調裡面嘅。但係咧呢12日咧，我哋嗰個 sample size 咧就會可以係加到咧就係頭先做到咧就話。系总共有5000个或以上嘅 samples， 一个礼拜， 系啦，系一个礼拜 开波做紧噶 啦，系啦，冇错啦。咁但之前嚟讲咧，佢嗰啲五日调查最多就夹埋1000个 samples， 咁所以咧可以咁讲法就系去到嚟紧礼拜五、礼拜六嘅嗰个滚动民调出嗰啲数咧，都已经会开始嗰个 sample size 会开始提升，可能已经由1000可能提升到1500至2000噶啦。 咁呢度我俾少时间你呼吁下啦，不如好唔好啊？系咯，因为我知道其实做紧呢样嘢，你而家做紧众筹啊嘛。 冇错，嗱，做紧众筹。希望各位啊睇睇就係呢啊支持我哋民主动力，除咗做協调都做民调嘅啊，我哋嘅民主动力嘅恒生银行户口号码3888097009001，恳请各位金主科水科水。 读多次。 民主动力嘅户口恒生银行3888097009001。 都可以上翻 Facebook 啦，同埋民主动力嘅嗰个嘅 Facebook 睇翻啦。 我哋帮你贴埋出嚟啦，我哋好好人嘅， 系 冇所谓嘅。嗱，又问翻个Pauling 啦，你出咗之后，其实几时开始有 feedback， 有人质疑呢个 Pauling 系唔准确嘅咧？ 嗱，佢去到咧，我谂系应该 第几个礼拜之后。 第二三個禮拜到啦，即係八我嗰、那個 room pick， 我諗去到八月中，唔係七，即係八月頭。 八月中至八月頭。 係啦係啦，咁開始就會有個質疑。咁嗰陣時候咧，坦白講，依度都有個美麗的誤會，我又要講嘅就係、本身因為喺提名期前嗰個問題，我同阿鐘庭耀都即係面對面都講清楚，我哋嚟緊都希望即係嗰個我哋做嗰個 po 咧，都係要讀頭兩個名嘅。咁嗰時都清楚會係咁樣嘅安排。咁但係原來係之後做下，即係嗰個 room pick 開始咗之後咧，然後就有人問啦，喂，究竟讀一個名定兩個名啊？我聽啲街坊講同我講係一個名喎，咁樣。咁嗰時先至了解咧，原來佢哋即係廣大民言就即係因為資源佢哋各方面咧，佢哋嗰個團隊又考慮咗尤其是傳媒咧，就似乎喺今屆嘅立法會選舉比較上淨係 focus 喺名單第一個人。身上嘅嗰種做法咧，咁佢哋就採用咗，即係淨係讀一個名。咁坦白講咧，我嗰時都有同佢講，喂，要考慮我哋現時個情況，如果係尤其是嗰啲現任立法會議員退役， 佢選第二啊嘛， 係啦， 即係例如新西係李永達、何俊仁加埋阿尹兆堅咁樣， 係啦，即係佢哋即係有啲叫做重量級嘅現任嘅就台橋台新人嗰啲咧。咁似乎個民調就反映唔到嗰個真實嘅支持度啦，可能即係喺我哋用坊間智慧嗰種嘅 common sense 嘅諗法。 事關有好多人都可能仲未好熟悉， 係啦，會係未咁快入到屋啦咁樣。咁所以就因為咁，我哋都有都嗰時有提出過要考慮呢樣嘢喎。咁樣咁過多排嘅時候，咁直情就人民力量社民連就一留意到呢樣嘢，佢哋都即係詢問過之後，就直情係開即 係記者會 公開信嗰方面啦。咁樣咁再唔單止佢啦，之後仲有係建制派政黨啲人士，仲包括就特別自由黨添啦，即係周亮直情係打個電話過嚟同我，即係都反映個情況。嗱，我就 你有冇叫佢即係捐錢啊？ 有提過嘅，我都有即係提過，即係我哋 係咪先啊？又要即係享用呢個服務咁樣又話，即係 希望 如果有自由黨嘅朋友聽到呢個節目，就話科多少少啲話曬啲商界。系咪先？ 你揾阿大田嘅电话有几难啊？ 唔系细， 讲呢啲嘢。 我个人咧好清楚，对于商界，我对自由党系有期望过。咁咩经咩动力嘅？ 系 好清楚。 经文联啊， 经文联嗰扎咁样，即系你好知道就系自由党起码。 碼我玩直選在地， 嗯， 啊，依、這個依、這個精神，無論點咩派別都一定要係加佢依樣嘢， 都要 appreciate 嘅，冇錯， 咁、嗯啊、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喝喝水嚇。如果唔係嘅話就即 係，即 係我哋個職員、 啊，大家聽到嘅識做。唔使讲嘢， 系我哋个职员嘅人工要加嘅话都已经难啦，系咪先？即系我费事。 哦，你阿职员成日同你讲要吓、啊，哦咁样样。 我哋得一个职员嘅啫，系。 我哋呢个一个职员咧，阿、哦啊、聪哥咧又 咁嗱，咁啊大家谂谂啦，嗱咁啊大家谂谂啦，啊即系如果你捐钱啊，即系同阿聪哥人工有关咧，你自己谂谂啊。你一唔讲仲好，你一讲咗咧， 挂咗勾就惨嘅，所以唔开名啊嘛。 唉，聪哥，对唔住啊，聪哥， 网上面 你呢铺嗨嘢啦， 好多人已经对佢好满意啊。 唉，你真系嗨嘢啦， 点样唔满意法先？ 你都系其中一个。 我啲唔满意咧，就喺我老婆面前 呢啲咧，啲老板咧，啲 face 啲老板成日喺 Facebook 睇啲下属嗰啲嘅 Facebook， 跟住喺度睇佢做乜。 哦，嗰啲嘢我知，嗰啲嘢我知。唉，你真系唔好彩，你咁样就 好。 OK 啦 ，OK 啦吓，咁就其实我最想知道一样嘢咧，就希望你break 之后翻嚟答一答我嘅。好啦，既然呢个民调广大民言系咁多个老板，你系其中之一。咁多个政党同埋传媒又系老板，喂，大佬，你对个民调有嘢唔满意，你系咪即刻会揾阿钟庭耀讲咧？吓，转头翻嚟， 对阿聪哥表现满唔满意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how。